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239集，游戏已经结束，两人准备把书交给马赛克，但就在他们抬步打算走到马赛克的格子时，音乐声完全结束，黑塔清亮的铜声响起。 叮咚，玩家唐默完成主线任务，万般皆下品，马赛克赛高，通关现实副本，万般皆下品，奖励道具马赛克的神奇火柴。检测到玩家唐默单独通关现实副本，万般皆下品，额外奖励马赛克之吻。 黑塔声音戛然而止，下一刻白若瑶、刘万胜、林倩甚至马赛克都抬起头，错愕地看向唐默。白若瑶的手紧紧抓着那本薄薄的书，越捏越紧，这是他第一次，不是第二次用这种眼神看着唐默。他死死地盯着那个一脸淡定的青年，下一刻他手指用力，书籍在他的手中变成碎片。白若瑶怒极反笑， 姓唐的，你他妈又耍我。 唐默侧身避开银色蝴蝶刀，漂亮的小刀在空中转了一圈，回到娃娃脸青年的手中。白若瑶脚下一蹬窜飞出去，两把纤细的蝴蝶刀在他的双手间翻飞，银色光芒好似死神的利刃，速度极快。唐默不断闪避，唐默顺势拔出腰间的小阳伞，啪嗒一声打开，蝴蝶刀撞击在伞面上，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两人各自向后倒退三步。白若瑶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她冷冷地盯着唐默，唐默也盯着她。对视片刻后，白若瑶慢慢地勾起唇角，她目光转了转，看向唐默身后那个格子，只见在那个格子里，一根巨型火柴安安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没有消失。当唐默走进E4格，黑塔突然宣布游戏结束后，格子里的光魔全部消散，物品也纷纷消失，除了两本书和这根火柴。白若瑶的双眼在唐默的身上左右扫视，他仿佛在看些什么。半晌后，他手指一转，两把蝴蝶刀被收入袖中。只见这个神经病没了再动手的意思，唐默也收起小阳伞，警惕地看着他。白若瑶抬脚在格子里走了起来，他双手别在身后，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跳跃前进。这些格子每个都边长一米，白若瑶要跨出一大步才能每次都踩在新的格子里。他就这么奇怪地在格子里跳跃前进，走着走着他忽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越来越大，显得有些疯狂。当他走到格子的边缘时，他猛地扭过头看向唐默， 是那根火柴。 唐默没搭理他，唐默将悬浮在空中的火柴拿起，走到马赛克面前。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懵逼地坐在书桌前。当唐默走到她面前，将这根巨大的火柴递给她后，马赛克呆呆地接过火柴，再抬头看向唐默。厚厚的马赛克挡住了她的脸，让唐默看不出小姑娘的神情。不过很明显，马赛克非常激动，他抱住大火柴，高兴地一下子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我才不要读那些该死的书，那些万恶的书，书就该被烧掉，全部都该被烧掉。 一道古怪的声音响起， 那根火柴对他很重要。 唐默抬眼扫了白若瑶一眼，白若瑶站在离唐默三人都很远的地方，一边笑一边说道， 是那根火柴对他很重要，这一点你知道。唐唐，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知道。 声音戛然而止，白若瑶目光一变，他明明在笑，眼神却冰冷至极。 走E4格，等到现在才突然说出我不打算救那个女人的事情，这些东西，唐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暗算我的？ 唐梦本来没打算回答白若瑶的任何问题，但听了这话，他挑眉说：“ 我暗算你。” 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白若瑶笑出了声。唐默淡定地说：“ 我只是在通关游戏而已。” 一旁的刘万胜和林倩到现在都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突然就看到白若瑶攻击唐默，突然再看到白若瑶停手，现在又突然看到唐默和白若瑶两相对峙，说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这些话他们不明白。白若瑶闭着眼睛，脑子里闪过无数画面，他唇边的笑意越加灿烂，最后他睁开眼睛， 万般皆下品，马赛克赛高，异四格，大火柴，光魔的亮暗，你让那个女人走 B 四格。 话音忽然停住，白若瑶的视线停在刘万胜的身上。刘万胜心中一惊，下意识地握住自己的武器，担心这个神经病在游戏结束后暴起伤人。然而白若瑶只是盯着他的脸，准确来说是盯着他的眼睛。他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刘万胜的眼睛，过了许久才笑道：“ 哼，黑框眼镜，唐唐，我真是太相信你了。” 唐默淡淡开口：“ 谢谢你相信我。” 哈哈哈哈，唐唐，我现在很想杀了你，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 白若瑶故作惊讶：“ 你不是知道原因吗？啊，唐唐，到现在了你还在和我演戏，你这样真伤我的心。你明明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知道你不会死，你还逼我和你动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你的眼中我是什么样的？哎，不会要死了吧？是死在你手里吗？” 冰冷的风吹过空荡荡的院子，马赛克拿到大火柴后就跑进屋子里，不知道做什么去了。四个玩家站在冷风中，没有人回答白若瑶的话。刘万生和林倩是完全不明白白若瑶在说些什么，但唐默知道这个神经病为什么突然收手，不再攻击自己。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死气。白若瑶看上去是个每天作死、一心搞事的神经病。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那么疯狂。他所做的每件事都建立在不影响游戏任务、保证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基础上。在他神经病一样惹人讨厌的外表下，他更是一个聪明的高级玩家。两支队伍一起通关游戏，这是白若瑶、刘万胜、林倩原本以为的事情。突然唐默一个人通关游戏，他们三个人被撇开，三人没有情绪是不可能的。刘万胜和林倩不敢表达意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一方面是他们根本打不过唐默。白若瑶就不一样了，他的实力与唐默不相上下，而且这个人自负极了。唐默看到火光从屋子里燃起，很快炽热的火焰便席卷了整个屋子。一个双马尾小姑娘抱着巨大的火柴高兴地从屋子里跑出来，一边跑马赛克一边哼着小曲，蹦蹦跳跳地跑回院子里，接着又跑进第二个屋子继续放火。玩家们站在院子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刘万生内心挣扎了一下，在明显很神经病、随时可能杀人的白若瑶和一个人通关游戏等于也耍了他们所有人的唐默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走向唐默。林倩见状犹豫了片刻，也跟过去。漫天的火光中，刘万胜忍不住问道：“ 唐默，虽然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说法。” 林倩也鼓起勇气：“ 我和刘万胜在这个副本里待了好几天，我们见过太多被狼人、小女孩杀死的玩家。我们其实早就不奢求拿到奖励，我们只想离开副本，只想活下去。你一个人通关游戏的事情我没意见，是我不如你，赢游戏的不是我。但是我也想知道，你一个人赢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其他人都会死？” 听到年轻女人示好一样的话，远处的娃娃脸青年发出一道轻蔑的嗤笑。 白若瑶席地而坐，撑着下巴，笑眯眯地看着马赛克到处放火。刘万胜和林倩都小心翼翼地看着唐默，他们忐忑极了，他们害怕只有唐默一个人通关游戏，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全部被淘汰了，全部会被狼人吃掉。你看他紧张吗？刘万胜和林倩顺着唐默的手指的方向看去，白若瑶朝他们歪了歪头，嘻嘻一笑。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一点，但你们不会死。你们以前也参与过不少黑塔游戏吧？有听说过凭借正确的方法通关后，黑塔 BOSS 还会杀人呢？刘万胜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欣喜地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能活下来，四个人一起通关，肯定没有奖励，且有几率被狼人吃掉，现在我们反而所有人都能活下来。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相信他。唐默指了指白若瑶，他现在应该不会搭理你们，但他能看到我们四个人现在不可能死了，这个副本已经正式结束了。 林倩摸了摸空气中不存在的无形墙壁， 可我们现在还是出不去。 等马赛克回来，我们应该就能出去了。唐默声音很平静，脸上也没太多表情，他没打算额外照顾这两个玩家，但他的话音落下，刘万胜和林倩的心都静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唐默说的肯定没错，他们都不会死，他们都可以离开这里。不过，刘万胜好奇地看着唐默，憋了半天，还是忍不住说， 唐默，我还是想知道那根火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就赢了？ 刘万胜刚说完，一道红色的影子从一栋大楼里窜了出来，轰隆一声，大楼陷入一片火海。马赛克大笑着抱着自己的火柴继续赶往下一个地方。唐默看着小女孩天真快乐的背影，开口说，她虽然喜欢杀人放火，但她还是一个好女孩。声音停住，唐默回过头看着两个一脸懵逼的玩家，微微一笑。我说马赛克是一个喜欢杀人放火的好女孩。黑塔 BOSS 马赛克实力并不强，经常使用道具巨型火柴到处杀人放火，爱好杀人放火，厌恶读书。进入这个游戏后，唐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马赛克通关游戏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马赛克给出了一个答案，把书给他让他读书，狼人妈妈就不会吃了玩家，玩家当然可以通关。然而从头到尾马赛克没有说过这是唯一的通关方法。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